拿着这个一米来长的大擀面棍烙饼用的，没棒，给他一点提示，先是顺着这窗户纸，噗，捅进来了，然后这么一和了，王爷说：“嚯，这什么玩意儿？”手就伸回来，跟王爷回擀面杖，拿擀面杖干嘛？敢拨门就棒你，这是要造反呢？敢棒我，我就不信了。伸手拨这门，啪！哎呦，他真棒啊！我拿脚踹门，拿脚这么一踹门，顺着门缝，脚伸出来了，擀面杖翻过来，拿这头奔着怀里，啪！哎呦，他真棒啊！和珅在旁边，王爷，既来之则安之吧。没用，反抗是没有用的。不是和珅，他们敢打王爷，他们主子还敢参皇上吗？哦，对对对对，我把这事儿给忘了，忍着吧。行，猴崽子，等着我，等你们老爷回来，我再治你的罪。 好了，听众朋友，今天我们在开心茶馆下午时段的节目里啊，这段长篇单口相声《官场斗》就先请您欣赏到这里了。下周一我们同一时间节目中啊，再和您一起呢继续听着段子聊三字经。接下来的时间里，北京文艺广播还将继续为您送上精彩的节目，也欢迎您锁定我们的调频 87.6 兆赫。 谁把心